can you get it? Yeah, come on. 红色代表了你的选择，什么理由都不用说，橙色是解脱，接近阳光的骄傲色，黄色是你想要走开了，想要强留也没有用，绿色是辽阔，春天里的一种假设，每一个念头你都如此忠于自我，闪亮每一天，你就拥有。